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呢其实就是8月1号，咁我哋出街嘅时候呢就是2号啦，星期二啦，咁提早录音嘅，咁录音期间呢其实呢而家呢就嚟打风㗎啦，咁呢个呢话係一个超强台风，因为上个礼拜呢已经有欧洲嘅网站出咗，就话今个礼拜二呢，係啦，今个礼拜二就有超强台风嚟，咁今朝亦都嗰啲谣言亦都传到满天飞㗎，话今次个风呢可能都要打10号添， 而家都係咁讲， 而家都係咁讲， 剛才都话今晚可能清晨挂10号， 係咁清晨挂10号，唔知听朝使咩返工啦，好大机会睇个款呢，因为今次个风景呢，佢嗰啲横流仲留喺香港，或者呢冇咁快离开完全离开嘅话呢，有机会打到中午嘅， 唔係咁， 即 係个 风球， 但係咁喎，我哋公司个靓女喎，个老公係做船运㗎喎，佢又话喎，船运公司话喎，听朝早你准备返工得啦，话天文台佢哋收到风5点钟落波喎。 呢样嘢我唔信嘅，因为天文台系已经 唔够胆 可以作唔作准噶啦，因为咧佢几次都测唔到嘛，俾外国啲网站咧，嗰啲天文网站咧，人哋仲劲过你。咁啊，老实讲，香港政府使咁多钱请天文台，系使乜咧？攞15000请紧上 Facebook 搞捻掂啦， 冇错， 系咪先？ 系啊， 喂，你都唔捻得嘅，你啲测，你预测都唔捻准嘅喎，喂，人哋啲网站仲劲过你，咁使乜用咁多钱请你？ 唔系喎，次次人哋嗰啲外国网站上次咁都系佢哋中嘅喎。 系啊，佢话香港会低过，会有机会出现零度，当时香港天文台啲人完全都冇谂过啦。发梦都冇谂到呢样嘢，香港真系零度啊，上水零下一度添啊！喂，人哋系人哋嗰啲网站几捻犀利啊，系炒够咗你天文台啲人啦，唔使噶，我都话啦，香港好多政府部门系可以唔使请人噶。而家天文台啦，以前我哋讲过啦，金管局系唔使请人噶，因为金管局嗰个作用系乜捻嘢啊？系要睇住我勾，系要有四层喺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啊，有四层写字楼，嗰啲咧系价值50000蚊一尺嘅写字楼，有一班人睇住呢个勾，呢个勾咧就系7.8，唔捻使睇噶啦。如果你谂下啦，喂，直情啊炒够晒金管局嘅人，将所有香港嘅外汇储备啊，连埋政府储备，买捻晒美国国库券，勾都唔捻使睇啊，勾都唔捻使睇啊，屌，戆捻鸠嘅。仲要睇，喂，仲有喎，嗰四层写字楼可以租撚咗出去喎，2-3百万一层喎，系咪租翻1000几万一个月，一年收翻1亿几啊租金收入，唔撚使做啦，请埋啲佣员，系咪先？ 咁啊，唔好讲，创造就业机会，咪派兵仔点派到咧？ 咁啊，所以咧，香港咧，其实就可以有一个叫做咧，发达容易，揾食艰难。香港就系呢个，要就系呢个社会，即系喺上层思维素餐嘅人咧，系好容易揾嘅啲钱，系咪？即系你话啦，金管局啊，喐下手20-30万月薪嗰啲人啊，大有人在啦。咁啊，天文台冇咁人，科学主任冇咁高嘅， 咁啊，唔好咁 讲啊，10万-8万啦。 人哋嗰啲纳税都40万嘅，即系揾钱大有人在。即系金管局嗰啲20-30万个月嗰啲真系未到嘅。 20-30万个月唔多钱噶，因为你加唔到40万嗰、那个加唔起40万税嘅，其实。40万税咧，起码你有500万收入，你先头先格格 都系咯。人哋一个选举就已经收900万啦，你点可以咁讲咧？ 咁你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又唔能够咁讲嘅，因为咧选举唔系年年有嘛，4年先一次，睇开啲啦。 咁呢4年佢都不停咁又好要出粮咁样不停咁收噶嘛。不过只不过呢次啊，屌你老味，当系 bonus 一次过俾啫嘛。 佢都系当签咗两张约啫。 系啊，冇错啦。定期好似台湾公司咁啊，花红几多？喂，佢同政府高层一样啊，啲银行一样啊，令你月薪几多啊？一年咧花红要俾几多你啊？一样啊。所以我话香港地好多人搵钱真系唔知道嘅。 系 啊，今日风雨飘移嘅日子，同我哋香港嘅政坛同埋呢个社会系完全一样。完全反映到啊！ 嗱，咁啊，依个啱啱礼拜六日咧就发生咗一件大事啦。咁其实咧都唔系咩大事嚟。其实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如果系我哋嘅听众咧，其实都知道噶啦。依单事咧，我哋上个礼拜一录嘅节目，礼拜出街咧已经预测咗噶啦。我哋系当时预测到咧，政府出依个确认书，搞咁大但大龙凤，目的就系唔俾所有港独派入闸。所有嘅意思呢，而家我覺得即係再進一步推斷呢，應該就係梁天琦呢個係一個主要嘅目標嚟嘅。咁呢個叫陳浩天呢，其實就唔係目標嚟嘅。 不過 呢，唔係試水溫， 我覺得係試水溫。 即係可能你覺得係試水溫啦，不過呢，我覺得呢，佢只係一個陪鬥，即係呢，大家如果記得呢，有個中共50年代有個叫高遙反黨集團，高江姚秀石。 高光，佢目標係要搞高光，不過姚秀石係拉嚟陪鬥嘅。咁而家呢個叫做陳浩天咧，佢嘅角色就類似姚秀石啦。哇，佢陪裝嘅。 咁陳浩天好慘喎，第一個做烈士喎。 佢係第一個就好啲咯，起碼有人講下，咪遲啲個個喺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你嗰張相就擺埋一齊噶啦。因為咧嗱，第二個 咧，抬高咗佢咯。 第二個咧，因為陳浩天邊個識啫？坦白講，你喺街度冇人認得佢。 你冇理啊，咁啊，槍槍啊，我哋啊，花生台一個啊節目主持今日啊蘋果頭版啊大佬啊幾犀利啊，都俾錢廣告。 我哋已經同花生台無關，因為好多人唔知咧，我哋要澄清翻啦。我哋咧係同花生台冇任何瓜葛嘅，大家唔好再。有不必要的误会 和幻想 因为呢我们是即是怎么说呢大家无关之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是 的我们再讲回这件事除了即我们当时的准确预测呢梁天琦入閘机会就很低基本上是目标就是他是要不让他入閘。 但我给我讲两句我这睇。其实我同意你嘅，不过我觉得陈浩天咧，只不过话同埋阿梁继昌呢啲咧，系港共佢系想试水温，睇下你外边所有嘅反应，就先甩咗两个无关痛痒嘅人先，因为呢两个实选唔到， 系咯， 俾你选都冇用，只不过话佢甩低佢，试下你哋啲人反抗有几大，点知零星，跟住你吹鸡。啊！又话又 话 系啊！啊，各样嘢啊，吹鸡去边度边度，又或者啊，小精灵啊，各样嘢又得五个，咁你又唔使理你啦。 唔系最惨就系其他本土派都唔撑你咯。 系啊，真系肉酸。 有出嚟，佢哋系有出嚟嘅，唔系完全冇出嚟。你后屘睇翻咧，佢哋啲人讲话啊，某某人啊嚟咗，某某人又嚟咗。不过咧，最主要嘅嗰个啊芒果佬就冇出嚟，因为咧本土派而家唯一一个 only one 系有议席喺手嘅咧，叫做黄毓民。咁佢冇出嚟，咁啊代表咧佢覺得即系唔關佢事啊，定系點樣啦？因為咧佢已經係簽咗確認書啦，跪低咗噶啦，係嘛？咁佢跪低咗， 佢又想其實咁樣嘅，我簽咗確認書，嗱而家你簽確認書唔簽確認書，佢都唔俾你噶嘛？陳浩天唔簽咩？只不過話， 陳浩天唔簽啊，陳浩天冇簽啊， 啊佢冇簽，我話啦，簽唔簽？嗱好似咁長毛。咪俾咯，黃浩明今日通知啦。只不過話佢覺得你懷疑你，或者佢唔想你，咁你咪冇咯。咁啊變咗芒果佬，你知啦，膽小又怕打交，一陣間又怕坐監，一陣間又怕女人唱。咁呢啲咁嘅芝麻嘅綠豆嘅事，佢都已經震過貓王啦。咁何來仲夠膽出嚟啊？分分鐘賴落佢度。哦，你簽咗啫喎，原來你支持陳浩天港獨噶喎。咁冇得選，你知啦，為咗選屎都食啦。大佬，佢哋人生唯一目標就係出嚟參選嘅啫嘛。 唔系，人生唯一的目标咧，系出嚟做议员，参选系一个手段。 系啊， 其实咧，港独坦白讲，讲穿咗，港独都系个手段。任何嘢同陈近南同嗰个韦小宝 都系议席，都系要因为出份粮。 大家都系咧反清复明，同阿弥陀佛，同而家香港建国、全民制宪同一只型号噶。 都系要做立法会议员， 全部都系一个幌子嚟嘅啫。目标就系要做92,000元月薪嘅立法会议员。 系啦。 点解咧？因为呢班人唔系话即系得罪讲句，你芒果佬如果冇你立法会呢份工作，佢绝对倒尾50码一场波。而家佢倒得起，点解咧？大家心照啦， 系啊， 系咪先？即系老实讲啊，呢份系一份创富嘅工作嚟嘅，所以而家咧，你会见到咧，有啲几年冇公开嗰啲咁嘅人去即系选举啦，又或者几年都唔做嘢，就是特登留翻嚟今次，即系想务求希望选到就可以有92,000元一个月，就唔使出去， 即系咪六合彩 搵工？啊、有好多个噶，我哋而家唔怕讲噶。九龙东有两个啦，香港岛有一个啦，几年冇做嘢就系 香港岛立法会一个，两个 九龙东两个咯， 啊两唔系香港岛都两个，咁郑锦满都冇嘢做嘅大佬啊， 郑锦满28岁都冇嘢做过， 系啊，咁啊仲黄山哥哥， 唔系啊，郑锦满咧喺我有朋友喺会展见过佢喺度炒散啊，60蚊个钟，嗰啲叫做酒店炒散。 哦，侍应嗰啲啊， 即系有朋友见过啦，唔知系咪认错人啦？你知香港人有时认人好差噶嘛，系咪？咁啊见到四眼就系你有时候认老豆啊。嗱咁样，我哋睇翻咧，立法会其实系咪真系一份捉马骑咧？系，你起码黄杨达同快必就系啦，呢唔使讲噶啦。你好明显，喂，你一份你要一份揾到一份有92,000元嘅工作，社会地位嘅，所以咧系令到好多人叫做趋之若鹜咁。政府亦都系一樣啫嘛，喂，你咁易俾你做，香港冇窮人啦，係咪先？ 咁我哋喺上個禮拜睇翻咧，我哋嘅分析咧就係、是、今次咧係會夾硬嚟，夾硬嚟嘅程度咧，點解我會咁樣分析咧？有原因嘅，就係、是、曾鈺成同劉瑞兆出嚟講嘢，佢好明顯俾咗貼士話俾大家知，你既然唔認同呢個政權，你何必參選呢個政權底下嘅一個立法會議員咧？係咪？當時曾蔭權講，我已經即刻諗到啦。已經是咁樣，同埋最緊要有一個好大嘅牽涉。我哋個做節目嗰陣時候好似都未講嘅，就係咧話，如果冇人出嚟同梁振英爭咧，曾鈺成係會出嚟做，係會出嚟選嘅。但係佢覺得咧，呢個胡蘇爭咧比佢更加適合做特首，已經係俾大家一個好重要嘅 tips， 就係話梁振英嚟緊係唔會連任，亦都冇得做。 唔係，最緊要就係咁樣講，曾鈺成出嚟。捧啊呢個胡捧啊胡蘇爭都係講句同共產黨交心，即係我本身係土共，我而家將土整合咗土共嘅陣營。 係啊， 我哋覺得胡蘇爭係信得過，佢最大公約數，所以第二日田北俊代表工商界嘅就嗱嗱聲，亦都話薯片叔叔點好點好，即係話而家香港最大嘅共產黨兩大陣營全部都集中曬喺胡蘇爭度，所以已經其實係加持咗噶啦。 系，咁同埋咧，我点解觉得咧两件事有关联呢？两件事其实系有关联嘅，因为共产党咧好明显，其实旧年咧出现咗一个叫做咧大陆嘅股灾，香港系冇办法帮到手。点解咧？因为香港咧仲乱过上面，即系当时嘅政局 系冇错。 因为你梁振英撕裂咗香港，令到香港发挥唔到一个有效嘅金融中心嘅地位。佢今次要換人咧，係唔俾梁振英呢個政策再行落去嘅，即係話香港咧係需要有一個人出嚟做翻好人，而呢個人應該而家睇落去就似係胡蘇爭。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你見到咧佢最近因為胡蘇爭咧，亦都不斷出嚟表現佢自己啊咁樣嘅，而林鄭月娥收咗聲。本来佢都换晒衫啊 ，set 晒头啦，磨拳擦掌，突然间林郑月娥冇声出， 所以老萧唔啱啊！老萧话梁振英出嚟选，林郑冇机会；如果林郑出嚟选，梁振英冇机会。其实都错，其实根本上上高打两手牌，两个都冇机会。所以梁振英佢而家呢轮都谢谢你啦。如果林郑要出嚟选，佢应该已经系搏晒出嚟嘅。但系你睇呢两个礼拜林郑 完全冇出过， 冇系因为支绿灯已经为胡蘇爭而开。 系睇个款就似，同埋有个问题啦。我觉得咧，因为佢其实咧，如果讲财经方面咧，其实佢个财经常识比起曾荫权差，比起梁锦松差，比起之前嘅几任财政司都要差。其实佢系唔识财政嘅，佢同会计冇分别嘅，攞个算盘，哦，有500蚊今个月 呢度去 有500蚊收入，咁啊使300好啦，留起200，总之唔乜嘢都好，无论任何情况，嗰200蚊唔论阵。 我阿妈一样，我阿妈其实 屋企嘅师奶冇分别嘅，所以咧，我觉得有机会会揾阿松出嚟，因为咧始终大陆系信阿松。我一路都覺得阿松有機會做特首嘅，但係而家睇個款咧，佢有機會咧，阿松出翻嚟做財政司， 我都係咁相信， 換翻數就阿胡蘇爭做特首，因為咧胡蘇爭係技術官僚嚟嘅，佢做邊個位置都得嘅，佢基本上佢都唔識嘅，佢前做海關關長啊嘛，佢都唔撚識財政噶，出嚟做財政司係咪？咁變咗咧，胡蘇爭個形象好啊，好在咧佢又即係鬼鬼地嗱，當即係我哋咧會唔會當時我都懷疑，如果共產黨咧會唔會信一個咁嘅人咧？佢信呢個人咧，佢要覺得要安排一個棋子喺佢身邊咧。 唔係，但係佢亦都 控制財政。 你都咁樣講，你話胡蘇爭咧，佢起碼即係做咗咁多年嘅財政司，啊一路咁上嚟咧，咁咧你點樣換？即係你可以換特首，都唔能夠喐佢。啊，包括曾蔭權佢哋做啦，到梁振英嘅時候，梁振英想安排自己人，咁但係共產黨唔俾換佢，其實佢都覺得呢個人係信得過。 信得過，因為佢愛嚟睇數咧，佢覺得咧佢睇數 O K 嘅。咁如果佢上咗嚟，邊個睇數咧？ 咁就要揾個信， 所以揾個信得過嘅人。 因為信得過冇幾多人，最緊要就係根正苗紅。 係啦，咁我覺得嚟緊嗰個組合有機會係咁樣，咁可能會唔會阿曾鈺成做政務司啊，亦都唔出奇。即係有咁嘅可能性， 睇住佢。 咁邊個做立法局主席咧？ 佢曾鈺成講明唔選嘅啦嘛。 係啊，咁邊個嚇？咁邊個做主席？ 邊個做都唔係問題啦，已經，因為佢唔選嘅啦嘛，講到明係咪？一定唔係佢啊嘛。 因為而家其實係咁樣嘅，好似呢盤棋咁，即係我咁大膽咁講，其實我早兩個禮拜同我個拍檔阿黎先生都咁講。而家盤棋捉完嘅啦， 用完即棄，葉普成、梁天琦他們台底可能有用，不是說共產黨直接給錢他，是給了用不同手段給了錢他支持他們。他們做了，即是Tony經常說，你這麼久搞不散學聯，搞不散支聯會，搞不冧平肥佬禮，搞不冧這些所謂激進派，他們現在全部目的達成了，用完即棄。現在他們要求支持以前的泛民，因為那些人做不到什麼出樣，他就變成了捧這些人出來。所以呢，甚至 即係有維穩嘅效果， 有維穩 效果，起碼有班泛民，即係叫做反對派咧，變咗佢哋係叫做咧，佢哋嘅行為可預測性嘅，即係你可以知道你有乜估到佢會做咩嘅，最多拉下布，佢哋係唔會做一啲，起碼佢唔會掟磚咧，起碼唔會做一啲咧係令到咧中共有機會分裂嘅嘢，因為點解咧？如果香港有一個港獨派係流血收場而死嘅話咧，就變咗全世界嘅新聞，到時。是会辐射返大陆㗎。哇，香港人为咗要争取独立竟然会搞出人命，係大陆都会受牵连，係会好大镬㗎。所以呢港独呢佢哋係要将佢扼杀于萌芽状态。我所以就咁样分析。 佢都驚大家六四喺香港嘛，全世界都知嘛。 是啊， 你话你大陆入面就揞得住啫。 香港系唔能够可以呢个，我所以当时佢哋话九二八准备开枪，香港唔系可以开枪嘅地方㗎。習近平在香港都不夠膽開槍，我夠膽講，唔好話梁振英啊，香港不是可以開槍的地方嚟嘅。 我唔係喎，你冇錯喎， 絕對冇可能。 你呢個係你講啫喎，當時黃洋彈咪成日話：哎呀，橡膠子彈殺人啊，乜乜乜乜。 哇！依、這個佢依做搖閪啊，真係做唔屈鳩人 啦。因為佢越亂越好，越亂佢越收到維穩費啊嘛。佢冇明收到，你淨係睇下學民思潮係我哋供應噶啦。筹款最劲嘅，佢都冇办法筹到两区嘅经费。 筹期最 啊，筹期筹唔到。而家你嗰啲叶普成、斗岭都未真真正正出嚟嗌呼吁过筹钱，连啊话叫人哋俾钱啊，出本咩话《雨山失败录》啊，系嘛，每人科380系嘛，屁都未见到啦，系咪啊？咁样讲，你睇而家佢哋嗰啲咁嘅未话出嚟选啊，未确认你啊，铺天盖地啊，唔该你问下啊，支持你嗰啲人，你哋夹咗几多钱俾呢啲大哥啊？嗰啲钱从何来啊？我哋好简单嘅啫，我哋唔同你讲咩大道理筹款，钱从何来？好简单解释啊！而家根本上有几个组织系钱从何来答唔捻到嘅，亦都唔需要答你。 系啱啊！其中有个组织，我哋都好熟悉嘅组织都系噶，冇乜点筹钱，亦都冇乜人支持，亦都冇乜义工。突然间都有钱去选三区，系咪？大家明白啦，连学民都冇能力，只能够选一区， 系咪啊？即系筹三区，筹款最劲噶啦，出晒名噶啦，啊！所以我都系咁讲啦。而家共产党用完即弃，捧咗你出嚟，搞散学联，搞散支联会，搞散泛民，将最激嗰啲人全部打散晒之后，用完即弃，林拉屎俾多900皮你啊，当遣散费，跟住落闸，一个都唔俾选啊，因为人哋试水温，陈浩天吹鸡啊，出嚟如何如何，得五丁人咋嗰日，唉、哎，真系睇捻到我约朋友饮茶都唔知啊，打个电话屌你老尾，我哋搞网聚都几廿人出现，唉、哎，真系阴公。 我又觉得咧，你呢样嘢可能有少少武断嗱，我讲讲我嘅睇法啦，因为嗰日咧公布系星期六，距离咧听日咧其实都系两三日时间嘅啫。点解咧？因为你嗰、那个即系佢你系逐个嚟嘅，佢未必系一定试水温，佢系首先公布即系冇咁关事嘅，听日应该。就会公布梁天琦都是不合资格，甚至乎我觉得连叶普成这五位吓，呢五位 入网打尽， 五位人士咧都应该是入不到闸嘅。点解呢？因为上面咧，我觉得同梁振英嚟紧下台一定有相关嘅，佢就是目的咧。而家所有衰嘢，最核突嘅衰嘢咧，由你梁振英一条底裤一张厕纸，由你呢条有屎嘅底裤咧，去抹埋而家手上个督屎。跟住咧，之后嘅香港政府要做翻好人， 跟住就要胡苏贞， 系啦， 薯片叔叔， 胡苏贞开始就做翻好人啦。因为咧，你一定系会面对司法复核同埋一个抗议潮嘅。点解咧？因为芒果佬虽然我哋点样争佢都好，佢而家系现任议员。如果你唔俾佢选嘅话咧，那个反对嗰、那个。 呼声一定是很大的。你如果不比五普城五区选加埋呢个梁天琦，成个势力呢是会很大。不过有个问题啦，他如果政府呢是跟你夹硬来的话呢，你真的没得扶。因为呢你绝对 call 不到几多人出来。 但是他又这样打两手牌，就留返个游慧贞。啊，因为呢表面上游慧贞。 咁唔係淨係游慧贞，佢就会留返青年新政嘅三区。 係啦。 新界东西同埋九龙西嘅游慧贞。 係啦，咁佢就。 佢会俾你选嘅。 係呀，特登俾呢三个选。但係你哋諗下呢三个人点解俾佢选呀？因为有啲嘢都话啦，钱从何来。第二，陈国强是他支持的嘛，陈国强。 他们相对呢就温和啲，亦都唔敢提港独。咁你一定要留返啲窗口俾人哋。 係啦。 你冇可能封杀晒嘅。如果封杀晒嘅话呢，冇窗口留到出去呢，啲人就真係会反抗。 即係大陆卖奶粉一样，我卖毒奶粉啫，冚家产你哋驚食嘅，咁就叫出去买外国奶粉走水货囉。 係啦。 留返条活门俾你嘛。 冇错。 所以就要养返身游慧贞，但係都系错。因为游慧贞他哋青年新政支持陈国强，你问下长毛陈国强是咩人啊？支持23条立法㗎嘛，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㗎嘛。你哋唔好忘记啊，当时啊五居公投嘅时候，哎，又讲五居公投啦，屌你啦，佢反对㗎嘛。咁但今时今日摇身一变，博你香港人善亡就变咗本土派。啊，跟住屌鸠你哋，咁我问你啦，梁仲恒呢啲嗱嗱声见到有好似有金汁咁就黐埋去，咁系咪同路人？我真系唔敢讲。不过咧，牌面就摆咗出嚟噶啦，香港呢个局亦都成咗噶啦。我咧头先咧同阿 Tony 饮下午茶，讲到声泪俱下，我哋咧就真系为呢个芒果佬抱不平。啊，一世人做立法局议员威风八面，今时今日落得咁嘅，预计佢会落得咁嘅收场。啊，虽然呢佢系扑街冚家产，但系我话俾你听，我一样捍卫佢 参选权。冇错，因为政府呢你唔能够用任何嘅理由去阻止人参选。因为如果今次佢可以用呢个理由去阻止芒果佬参选，阻止呢个叫梁天琦参选，将来下一届佢可能都会用其他更加无耻嘅理由。哦，你原来唔支持中国共产党，咁你做咩参加共产党控制底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呀？咁样，咁如果你唔支持共产党，你就唔能够参选㗎嘛。如果佢有呢条例，咁第日仲我哋仲参唔参选好啊？喂，我哋呢，我哋支持嘅人。 不过咁，其实呢就其实如果佢真係呢次呢剝削咗佢嘅参选权呢，可能係为香港或者为呢个民主大业咗一件好事喎。因为点解呢？佢哋成日讲㗎嘛，如果我参选或者未来两年后我得唔到我嘅成果，就即刻革命。咁好啦，9月4号之后我哋香港就有个真正嘅革命党啦，就是叶普成啦，佢哋肯定出嚟搞革命㗎。你大家放长双眼睇啦，係咪呀？包括你低俗频道嗰啲支持佢嗰啲，你唔該你放长双眼出嚟睇睇係咪真係。 我对于9月4号有保留，因为呢如果佢听日公布冇得选，应该听日开始革命㗎嘛。 冇、哎、错。 仲等到9月4号、哎。 所以呢我哋全 毛主席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㗎嘛。 係冇错。所以我哋。 点等到一个月啦，大佬啊。 哎呀。所以将香港啊最勇武嘅兰花系啊叶普成啊。 马上革命。 马上革命。我完全支持你，要你真係出嚟做嘅，我私人捐1001。 喂啦。我觉得呢今次呢坦白讲啊，对于本土派嚟讲呢未必系一件毁灭性嘅大事，甚至乎啊呢单嘢呢系一个叫做革命嘅催化剂。 先死而后生啊。 叫做呢招土政策。招乜嘢呢？而家要招紧本土嘛。招紧你哋嗰啲本土嘛。 招点本土啊。 系啊，招紧你哋本土。咁如果啊呢样嘢可以，我哋可以点讲呢？嗱，凡事呢我哋向乐观方面少睇啊，乐观啲做人。政府而家派弹药俾你啊！佢觉而家咧出边啲人咧觉得革命未系时候嘛。如果你叶普成五个都唔俾你选，梁天琦唔俾你选，呢、這个叫陈泽都唔俾你选啦，枪枪唔计，呢条友得一个人嘅啫，冇用嘅。咁我哋净系讲你唔俾呢七个人选，呢啲系本土派嘅大将嚟噶嘛。本土派的大将都不能准选，是不是要革命啊？是不是号召香港起码有7000城邦军在这里，好像呢起码要好像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这样揭竿而起， 义德道 是吗？ 在义德道， 没错了、 大本营， 没错了。即是说所有那些本土派支持者见到你 本叫做葉普城和呢個本土派、港獨派受咗咁大嘅打壓，你哋都唔出嚟起來革命，你哋仲係人嚟嘅咩？ 係啊，喂，唔係喎，本土派咁多分流，可以啊大合唱噶咯，全部啊統一歸下，你都幫咗芒果佬同阿黃楊達，全部 一統天下， 一統天下， 一統天下， 啊誰與爭鋒？ 佢哋帶頭做革命烈士，嗱我咧都捐五千蚊。如果佢哋出嚟革命，佢哋出嚟革，如果佢哋出嚟革命，系咪？喂，革命系真系要抛头颅洒血噶，唔系话叫做啲咩文化革命啊、网上革命啊。 人哋有晒弹药噶啦，嗱，要枪有枪，因为有洋洋啊嘛，本土派系咪？屌你老味，最叻就有气枪啊，仿真枪。 哎呀，嗰啲唔 好犀利啊，大佬呢啲咁嘅枪。嗱，如果你话恐吓到人嘅，掟纸飞机。啊！黃楊達最拿手啦， 掟雞蛋， 屌你！啊，掟雞蛋，啊，放火，啊，燒垃圾桶，燒基本法，搣咗個章嘅 副本，記住， 副本啊！真係大佬人哋， 我覺得咧，即係嗱，坦白講啊，即係佢哋咧係應該咧把握今次嘅機遇，今次真係一個機遇嚟。 係啊，梁金金嗰啲要收聲啦。 佢哋系一个政府为你哋提供一个革命嘅土壤，同埋一个叫做民气啊嘛。你哋坦白讲，唔应该浪费。 我都觉得系，佢哋根本上咧有当年咧共产党咧打江山嗰个气质嘅。即系点解咧？要枪头先有枪啦，人哋共产党起家靠咩啊？卖鸦片，我咪卖伟哥咯。啊，你唔好忘记喎，大佬有销路。有来货，屌你老尾几等大个市场啊！大家都记住啊，系咪先？手到第一件事，要钱有钱卖伟哥啊，搞掂 系 啊，造福千万嘅男士啊，令到所有嘅男士唔使去药房，屌你老母出示医生纸，所以好嘢。 唔系，我觉得咧嗱，因为今次如果佢哋错过咗呢个机遇咧，就嚟紧就好难噶啦。因为咧，如果佢哋今次唔把握咧，嚟紧嗰个民，即系可能 个民气 慢慢逐渐咧泄咗道气之后咧，以后要再搞革命就冇机会成功噶啦。今次咧，坦白讲啊，香港建国咧系而家趁而家呢个时间、 其实都系噶。你睇下嗱，人哋已经搞咗一个叫做咩青年军噶啦嘛，同共产党互相辉映。你睇下黄杨达未搞咗个青年军，佢已经培训咗啲军警暗地里，仲收埋钱添。 有军纪处。 系啊，仲收埋钱添，啊，几好啊！军饷唔使发，仲收有钱收，哇！喺呢条桥，佢哋已经完全只欠东风，呢阵就系东风嚟噶啦，一杀埋去，即刻熊熊烈火。孔明都谂唔到啊！真系， 即系时势造英雄 啊！ 系 啊，真系要把握佢哋咧，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今次咧系佢哋建国咧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咁所以咧我亦都觉得佢哋应该系好好把握。听日咧就大家知道噶啦，其实即系我哋嘅节目一出街嘅，其实已经知道咧佢哋有冇得选噶啦。我哋嘅评估佢应该都冇得选嘅。 希望我哋唔好睇错啦，因为我哋真係为香港好嘅，香港真係需要一场革命啊，真係要有啲人出嚟搞，不过唔係我咁解㗎咋，同佢哋一样啊，不过唔係我你出嚟搞，我绝对支持你嘅，所以我捐1,001元，希望真係搞得成，我真係衷心希望，我今晚真係肯定瞓唔着，为听日嘅我哋大时代嘅来临啊，即係今晚一定兴奋到 打完风就新香港㗎啦， 係啦，冇错， 即係唔係好似721换咗支旗咁上下，我哋咧系要搞革命，革命 以后， 即系你好似嗰个叫做咩咧？以前老毛咪上大别山搞革命嘅，类似咁样啦啊！而家咧，你哋咧就唔使去大别山， 尔德道得， 就隔山客隔篱嘅尔德道，系咁咧就可以喺嗰度即系成立临时政府啊！咁啊要讨伐呢个香港政府，咁因为咧，我哋坦白讲，我哋都唔期望一个政府你做出啲咁嘅事噶嘛，因为始终咧选举权系基本法赋予你嘅，虽然你话基本法第一条就要拥护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咧因为香港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一个特别行政区，如果你唔拥护佢咧，你已经违反基本法啦。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基本法冇话你唔可以反对佢噶嘛，系嘛？ 系冇， 冇话噶嘛。咁喂，我哋反对共产党从来都系噶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今次俾你过到骨，下一次你话反对共产党人都唔准选啦。咁点算呢？ 系啊， 所以咧，我哋其实系要捍卫呢个芒果佬选举权利。 冇错， 唔系如果唔系2047就入党先俾你参选噶啦。 冇错， 仲讲到2047啦，1047都过唔到噶而家。 屌你老味，总之我哋同芒果一样，我哋反对共产党嘅心系冇变嘅。 系啊， 啊，我哋只不过行为有变啫，我哋嘅反对共产党嘅心系完全冇变嘅。我都咁讲啦，其实真系。革命即系我哋而家真系有晒条件。 其实我哋系需要革命 嘅。你睇下，你井冈山啊，或者嗰阵时老毛啊， 得天下的时候几撚多女啊，是吧？嗱，而家嗱，你睇林康正影相，屌你老妹身边几撚多三点式女啊，要女有女，要伟哥有伟哥，屌你老妹同共产党是完全一样的，要兵有青年军啊，有啲所谓红卫兵嘅完全一样。所以我都话啦，而家革命系时候㗎啦，因为你有晒所有做革命。 最紧要有民工团㗎嘛，有。 係啊，冇错啦。民工团啊，屌你老母，人哋有长征，我寻日有长跑，屌你一撚样，系咪？屌你老母，你哋长征好巴闭咩？寻日我哋几，我哋咪全部人出嚟长跑咯。所以佢哋咧根本就有 其实都几浩浩荡荡啊，几百人长跑啊。 系啊，所以我都话啦，听日你再吹鸡，唔止几百噶啦，我估计起码成大一百倍啊，有几万人， 起码四五万人革命 啊，系啦。冇错啦，四五万人嘅威力，我话俾你听，震慑到人哋一嚿砖头都可以震，你哋一嚿砖头都可以震慑到呢个港英，唔系港共政权。屌你老母，而家你四五万一齐揸啦，唔好话揸波子啫，屌你老母，佢缩晒啦。 即系咧，胡建华就系头边断流，一人掟粒波子俾你啊，你政府总部都烂鸠晒啦，系嘛？系咪咁讲啊？ 所以呢轮都系咁样，嗱、啊、呢一节我哋时间差唔多啊，开心嘅时间系开心啲嘅，啊又差唔多， 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 下一次翻嚟。